的心不在驾驶中， 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教师节。 哎，在这儿首先我们祝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师朋友不管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是在工作当中的这个岗位当中的老师，致以节日的问候。 没错哈，这老师们辛苦了。 对对对对，你不多说两句吗？ 我多说了。哎，今天已经我私下跟我自己的老师们都已经发过信息问候过了，有的还专程打过电话。 那你怎么没跟我说话呢？ 说了呀，这今天下午不是没少吃我的巧克力话梅吗？ 今天教师节躲不开的一个话题呢是红包啊。面对微信群呐、网络红包啊、朋友圈这些新媒体，不少老师说了，哎呦，一年当中最紧张的就是教师节这一天，简直是一尴尬节。哎呀，社会上也都在议论，给老师送礼压力很大，甚至有点害怕了。在网上啊搜一搜教师节礼物，什么手表、香水、钢笔、项链都能挑得出来， 有啥都有。 哎呀，还有人在网上支招 啊， 怎么让孩子把购物卡加在贺卡里送给老师呢？ 啊， 送了老师不会特别照顾，但不送老师会记着。 这谁告诉您的？ 这一听就没谱的事儿哈。有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家长还说了，说我们在幼儿园群里边还议论呢，到底送不送，送多少啊？其实呢，教育部是有禁令的，许多学校老师也通过信息通知等方式向家长明确表示过节不收礼，谢绝了各种好意。但是呢，还是有家长发挥了一些创意，变着法儿的来迫使老师收礼。 比如说， 有的老师知道老师手机号吗？对吧？你跟老师的联系都靠手机， 经常沟通。 哎，结果老师的手机被直充话费 啊！ 有人给你充话费了。还有一些家长啊，把这个保健品这些礼物呢，包装成快递，写上老师的姓名和电话，就直接放在学校门卫那儿，让老师过来拿。老师也想，现在送快递的多多呀，是吧？ 有那小李，有一你快递。 对呀，对呀。因为这样的家长，有一位老师说，我们其实挺无奈的。有的老师这两天为了躲避家长硬塞礼物啊，不得不特意穿上了没兜的衣服。 让您往哪儿塞？ 哎呀，老师们坦言，自己已经被家长这些机制打败了。一开学便花心思跟家长打一场防送礼战。哎呦，心态累得慌。 这看来是真心诚心不想要。 这。绝大多数都是不想要的，关键有些家长太热情。实物红包吧，你说你把兜都缝上啊， 缝上 对吧？这也算有办法， 硬不收。 但是现如今，你知道这手机它新媒体实在是无孔不入啊！你比如说，很多老师都使用微信，对吧？跟同学、老师、家长建个群， 发个通知什么的， 很方便。结果呢，这很多年龄大点的老师啊，对于网络红包还不太了解 发这个微信的红包一点开就是钱， 就是钱呢。比如说有位老师说了，20多年教龄了，昨天就被一个微信红包差点急出病来。 怎么了？ 他呀对微信不太灵，开通时间也不长。有一个学生的爸爸突然在微信里边祝福他节日快乐，并且呢送上一个小礼物。这老吉一看，这吉老师一看，哎，这橘红色的红彤彤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就点了几下， 也许是个表情呢。 哎，结果一看进来500块钱。 哎呦， 而且还进了我的钱包， 这戳两下钱就来了。 哎呀，这个最后急得满头是汗，这玩意儿怎么办呢？最后还是老人的老师的儿子帮忙，反正把那个钱退回去了。但是家长人家不干，人家迟迟不领退回的红包，还得跟家长联系啊，跟他解释。最后家长没辙，又把这红包领回去了。而且老师还感叹，新媒体时代，老革命遇见了新难题呀。哎呀，这教师节过的是心惊肉跳。 哎呦，这可不是我们的初衷。 是啊，现在其实北京的这么多的教师其实老师家长人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家长表示心意，老师是接受的。 是， 你送张贺卡，你用微信 说两句祝福的话，这些都行。 没错。 比如说看到很多网络评论哈，有一名小学老师说，作为一名老师，在自己的节日里多少还是期盼能够被感恩啊祝福的，但是仅仅是祝福不是收礼。 嗯， 朱老师这是网名啊，他说我只希望在这一天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肯定。 哎， 一句肯定的话语，孩子们亲手比如制一张简单的贺卡就足够了。 嗯， 还有一位朋友叫小莫，会变乖啊，说自己太在乎孩子， 嗯， 总想走捷径 啊。 还有说像老师逼着送礼似的，其实就是简单的祝福卡片，老师也会感动的。我没必要，你送了礼，老师就真能对你们家孩子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殊照顾，也未必是吧？ 是，而且我相信老师们都是有自己的师德的。 啊、 之所以能做老师，这言传身教很重要，不仅仅教授的是知识，更多的是做人的理念和这个品格上的塑造和培养。 哎、 所以啊，真的收了礼那样的老师，您真就放心把孩子交到这样的老师手底下。 这样的老师是真是特别少，至少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很少很少。 我相信是这样的。 哎，今天是教师节，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什么话题呢？ 互动什么话题呀？ 啊，今儿要不然咱这样 啊， 咱您上学期间肯定遇见过不少老师哈，数学、语文、英语、政治、物理、化学，你都见过是吧？ 嗯， 老师常说的一句口头语， 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 有很多，你比如说老师经常在讲课的时候语重心长的对所有的同学说，这又是一道送分题 啊， 那意思这道题很容易 啊，特别简单、 啊、 不能错。 什么再占大家一分钟啊， 一说这话的时候，这大家伙就憋尿，还得再憋一会儿。 最狠的是，哎，今儿体育老师有事儿哈，今儿我们上数学课啊。 所以大家伙说这个要感谢、教师节这一天，最感谢就是体育老师，因为体育老师让我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成绩都变高了， 是吧？还有很多的一些常用的一些词汇，什么？你看我干什么呀？我脸上没写字儿啊！我就要找那些平时不举手的同学来回答问题。 哎，不举手的同学就害怕了。 啊、这个还有老师经常说的口头语，这道题肯定不选 A，C 也很明显，D 就不用说了，所以是 B。 嗨、解释一圈也没解释明白。 哎呀，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老师的一些口头语啊，现在想想了，尤其是一些离开校园的时候再想想，那些口头语真的是充满幽默、智慧。和一些个人标签的特色， 没错。所以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啊，欢迎大家这个开动脑筋啊，发动发动回忆，想想您上学的时候有哪位老师啊，教什么的老师，曾经爱说什么样的话，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哎、其实有种某种程度来说，这位老师也是在您印象当中可能最深刻的一位老师啊。今天来聊聊老师的口头语，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那个有一首歌啊，我相信各个年龄层的这个朋友听到之后都会回忆起童年， 是吗？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 不就是动画片《黑猫警长》的主题歌吗？ 是吧？一听就知道这是动画片《黑猫警长》，是吧？ 一只耳一直要找他舅舅。 这个70后80后啊，脑海当中自然就会蹦出那黑猫警长的形象，一听这歌。而这个经典的动漫形象的原著作者呀，就是朱志祥。昨天中国配音网微博发布消息说，黑猫警长之父朱志祥9月8号晚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74岁。朱志祥曾经表示啊，之所以会创作黑猫警长的形象，是因为熊猫是国宝，样子可爱，讨人喜欢，可是他行动笨拙，不适合当警察。老虎啊有力量，但是缺少智慧，警长要有勇有谋也不好，所以啊，二者结合，人家挑了一只猫。 哦，为什么选择猫来做这个形象？ 哎，就是因为有勇有谋嘛。1982年，《黑猫警长》也出版，大受欢迎。1986年到198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又把《黑猫警长》前5集改成了电影，影片也是大热。 哎， 很多网友对于这件事呢，也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啊，衣食足矣说。一路走好，黑猫警长永远是经典。浮生半世这位网友说啊，谢谢您为了永恒的童年。而用户这一串数字说啊，感谢猫父也感谢童年。蓝哥杨子这名网友说，黑猫警长影响了一代80后，敬佩，谢谢您给世间留下杰作。 哎呀，不光是80后，像我们这种70后也是看过黑猫警长的。 是， 哎呀，那时候的动画片，现在动画片好像不是一个概念，现在动画片都是那种从日本或者是美国流行出来的，这种动画片都是那个风格的。像我们小时候黑猫警长， 没头脑和不高兴看过吗？ 看过 啊，没头脑不高兴，雪孩子大闹天宫， 嗯， 这一数就数出一大堆来，甚至于还有一些木偶戏，像阿凡提 这 个 木偶的，嗯， 对啊对啊，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可能童年的经典。 是， 哎呀，那时候的童年好像可能是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的童年是最幸福的。 那小的时候 啊看那个黑猫警长啊，就觉得好长好长，那么多集啊，哈，这看一遍这根本都看不完。 嗯， 长大了之后才发现原来黑猫警长就短短的几集，真的是年纪小的时候看动画片都觉得看不够。 那时候拍的都是经典，甭说动画片几集了，电视连续剧也没有弄像韩国似的弄个一百集啊，三四十。您比如我那个年代常看的， 嗯， 过把瘾 啊， 就是王志文他们演那个，一共才八集。 你说这来年每年暑假的寒假循环播放的《西游记》 啊， 我原来还以为不得一百多集啊，后来才发现原来二十几集 啊。所以那时候浓缩的都是精华， 是 啊，现在兑水的全是。骗钱的来看完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老师，我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您要是对老师表示感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比如说你是哪个小学毕业的呀，小学里边哪个老师留下了非常深厚的印象啊，都行。然后我会说，哎呀，我在这儿祝我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哈，祝我女儿教师节快乐。 哦，这女儿也是一位老师吗？ 应该是吧，照着意思听着像啊。 又见青天说啊，七零后的老师从来不说教师节，也不收礼物。 嗯，那时候还没有呢 啊。这小的时候有一位曹老师啊，说你们的成绩就是最好的礼物。 嗯，那时花开说，我上小学那会儿吧，我们班主任是一个语文老师 啊， 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让你们背的课文背了吗？几乎每天早自习都问啊，多亏那时候当时背课文。 嗯， 哎呀，那时候背了还是有好处的，后来写作文不发怵。 哎，这还真是这样。 是吧？ 啊，张远辉解释了一下，哎，那个发了一张图啊，这是我闺女小学老师上电视了呢，祝我闺女事业有成，教师节快乐。 啊，很文静的一位老师哈。 哎，我们看着都骄傲。 关键我今儿还看一新闻，说这个现如今呢，九零后、八零后当老师的一些年轻人真不容易。 嗯。 你比如说九零后当老师，或者是八五后哈。 嗯， 这个为了能够镇得住学生 啊， 都得把自己穿得成熟一些。 对，因为毕业刚刚毕业不久参加工作，其实跟学生们的年龄没有差异太大，这怕压不住台不服学生是吧？ 对，您要是说成熟有点听着好听，就是穿的得老气一点， 看起来就像岁数大的。 是，你说一个姑娘家家的，谁不好美，穿的年轻点，但是为了当老师啊，也算是一种啊，也算是一种牺牲吧。 嗯， 不过话说回来了，当学生那会儿都觉得老师，闵婷老师挺好的哈。 反正现在不是特流行那个最帅老师、最美老师吗？这越是这个看起来形象跟印象当中老师不一样的这些年轻老师，反而会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呢。 没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老师常说的一句话，你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6S 要来了，你知道吗？ 手机呀， 哎呀， 水果牌的呀。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多啊，这个苹果2015秋季发布会在大洋彼岸旧金山拉开了帷幕。 嗯， 你说在美国开个新闻发布会，哎呦，夜里边还真有人守着哟。 别逗了，还真有人去现场看呢。 啊，是吧？这次发布会隆重推出了5款产品，备受关注的就是那6S、6S Plus 啊，都亮相了。远在中国的果粉主动聚在一块儿观看视频发布会，线上线下吐槽不断呢。 那得半夜定闹钟起来。 哎呀，估计也有不睡的，一直熬着的。 哎呦， 估计大年三十看春晚都没这么积极。 这第二天还得上班呢。 6S 这一次发布会是最后的这个产品啊，虽然被网友吐槽为只增加了一种颜色，这很多女孩是吧？据说 粉色， 粉色是吧？ 嗯， 专为中国女网友、女粉丝。准备的， 这你听谁说的？我怎么听说的是， 啊， 这网友把这颜色叫做脑残粉呢？ 是吧？反正姑娘们喜欢 啊。 但是呢，你比如说还有那个 3D Touch 啊， 也赚足了眼球， 新技术， 啊，就是按压来操作机器。啊，今天凌晨在中关村的一个直播现场，挤满了前来收看直播的粉丝。 嗯， 此前一直关注各项动静的张先生啊，在积极努力成为一名果粉。他说了，我觉得产品质量都挺好的 啊， 虽然说齁贵齁贵的啊，但是我还是想看看，还了解一下。 嗯， 当然更多的人都在关注着怎么才能够买到最新版的啊这个 6S 呢， 不拿到手不算数啊。 你别说，现如今激动的不光是果粉，果粉很激动，人家很多商家也没闲着，尤其是银行。 跟银行有什么关系啊？ 某家银行就推出了存款理财送 6S 的招牌蓝储计划。 这是怎么个送法？ 原来年底的时候，我们家那边有银行给我们打电话，哎呀，阿姨就跟我妈说啊， 我吓我一跳， 您来我们这银行存钱吧，我们送您桶油。 啊，是是， 这就了不地了 啊！ 现如今是送6S 啊，来我们这存钱送手机。 我跟您介绍一下哈，据说只要存15万，办个理财270天啊，就将近 9个月， 九个月是吧？就送一个6S。但是有一样哈，到期还本金，没零收益，没收益。 这手机什么时候拿呀？先拿手机，还是说到期之后再拿手机呀？ 告诉银行这财大气粗的是先给手机，应该是这样吧？我还有15万块钱压你那儿。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说现如今一个产品啊，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产品能够搅得全球都不消停。好像科技改变生活，他们家的产品真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不过说实话啊，再归根结底，那个头再大也好，重量再轻，它本质还是个手机。不是说嘛，很多朋友花了高价，甚至从黄牛那儿加了好多好多钱买回来一手机，里边多少功能都不会使。 是吗？ 啊，是。 你要是不会使，我帮你研究。 我没有啊，得有才行。 哎呀，今天一天真是有很多的事儿都在这一天当中发生 啊。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新鲜事儿也促进了一个时代，或者说促进了社会的不断的进步吧。 没错。 当然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小学的时候啊，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所有的老师当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的常说的一句话 啊，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哎呀，小美妈说。1971年我上中学那会儿吧，我们那有一个教俄语的老师，老说我们俄语不好好学啊，然后就说那不好好学的同学是白鼠，咱也不学俄语啊，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70几年的外语课是俄语是吧？ 就是反正应该是吧， 是吧？ 那时候 装年轻， 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基本上都是英语，北京的像什么乐坛中学那时候开日语吧，几所学校外语是日语和俄语。 这还真的不是闹着玩 啊！ 我们家老王上学的时候外语课就是俄语， 我妈那时候也都是俄语， 但是我妈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日语。 哎呦， 外语课还不一样。 东北那片的那个日语教学还是挺高的， 是吗？ 我们大学我们同屋就是一个学日语的。 反正我妈现在啥也不会了， 都还回去了。 没错，这没有语言环境用不上。这个咱接着说回来啊，这个九月份不仅是开学的一个月份，这个很多朋友也觉得上路特别堵，因为不是临近这个11长假嘛，有些事儿这个提前该办的都要办。所以啊，这九月份交通压力确实就比较大，这一下公交出行就成为好选择了。为了能让广大的乘客有更好的乘车体验，有关部门牵头啊，相继推出了公交到站实时查询服务。 怎么查呀？ 您手机下载一 APP，那就能随时掌握您要坐那公交车什么时候到站。 还是刚才说那条，科技改变生活嘛，手机现在不光是打电话发短信了啊，能查公交车什么时候来？ 你得查得着才行啊！ 那不是有 APP 吗？ 查查试试呗。9月8号中午啊，记者在车公庄这个公交车站使用公交一路通 APP 体验到站实时查询，发现 APP 提示的信息啊不太准，有公交到站的时间甚至是在提醒1个半小时以后。就以685路公交车为例啊。记者11点50分登录这个 APP 查询，发现呢，最近一辆685路距离车公庄西有4站，大约是1.58公里。 什么时候来啊？ 预计100分钟以后到达。这等一辆公交车4站地需要1个小时40分钟。记者认为是不是这软件这个出错了啊？这个11点51分，咱重新登录再看看，结果还是显示685路大约需要93分钟到车公庄西站。9月8号下午5点多钟，记者准备到北京体育馆站乘坐8路公交车。公交一路通这个 APP 显示啊，最近一趟8路车距离这儿呢有8站地，需要等待132分钟， 2个多小时啊。 然而就在记者走到离站点还有100米远的时候，那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有一路8路车他就来了。而这个时候啊，再低头看看手机 APP 显示，8路车距离还有4站，需要等待75分钟。 嗨。 这差的有点忒远了哈。记者就体验的发现啊，也跟这个公交一路通的 APP 开发者北京天路纵横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打了个电话问问。 对，这软件是谁开发的？ 一位客服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啊，查询不着线路啊，可能是还没覆盖到位，这个到站时间不准的原因那就多了去了，有可能路上堵车，也有可能是公交车在那个他们那头的 GPS 啊信号不稳造成误差。 另外呢，工作人员还表示啊，我们最近调试软件呢，有可能是软件出现的原因。 调试软件？ 一用调试这词儿，也就是说这还没正式上线是吗？ 这个按理说不应该吧？ 这原话怎么说？说在允许范围内出现的叫误差 啊。 您这个范围有点大，可能就不能算误差了吧？ 按说这是挺好一件事，让咱们乘公交的时候心里边有点谱。 是 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在马路上看大公共哈，你那时候那车牌吧，它也不是那种能发光的 啊，看不清。 啊、就是你也就是一铁板、上面写着公交站，你得老远猜，那心里边那个纠结那个忐忑呀。 夏天还好，冬天的、真是冻脚啊。 关键还是往里灌风的， 是吧？ 现在好了，现在按说日子过得好了，但是更多的是，既然有了，就得真正能够起到作用，对吧？要是真的不靠谱、不准，一动不动就是还有俩多小时这公交车才来呢，那这样的软件我们还不如不使呢。 这个没用还好一点，最怕就是给人帮倒忙，是不是？ 就是看来这样的这个软件呢，可能也不是为了跟自己密切相关啊，就是跟自己的利益可能也不太挂钩啊，所以才不会如此的上心。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都可以和我们继续来进行交流哈。 嗯， 常说的一些什么样的上课的时候常说的话，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012345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012345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抓病了、怎么胎压没提示？ 刘总，原车胎压不会显示压力值，哪条胎出问题，能不能开也不知道。装铁将军胎压实时监测，数字显示哪个轮胎扎钉，一目了然。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和进京方向都是车多的，大红门东桥东向西车多，西四环北坞桥到定慧桥这个北向南车多拥堵，过境车辆呢可以选择绕行蓝电厂南路行驶。东二环东便门主路南向北最内侧车道是有两车事故，提示后车注意。那么这是在东二环东便门桥的主路，北三环东向西是车多拥堵，过境的车辆呢可以选择绕行北土城东路、北土城西路一线进行行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再一次祝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听众当中的老师朋友啊，教师节快乐。 这今天也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印象当中啊，这个曾经的老师哈，有哪些口头禅或者爱说的话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大蘑菇还说呢，我是6年级的小学生 啊， 在我们学校数学老师在课堂上经常说，听明白了吗？听没明白的同学请举手，之后所有人都得举手。 这听不听得明白也得举啊，不举老师该点你为什么没听明白啊。这之前还有一网友发过来那个消息啊，这么说，说他那数学老师啊上课的时候经常说这一句话，那个谁你上那哪儿把那啥给我拿过来，全班同学听的这云里雾里的哈，这正跟那反应着呢，那数学课代表蹭一扔就出去了，没一会儿啊抱着一大摞数学卷子就进来了。那个数学课代表，你到我办公室把数学卷子拿进来。 是， 但人老师一个字没一个具体的地点名字都没说， 人数学课代表就听得懂， 这叫心领神会。 这同学们叫他骨灰级走狗。 嗨，怎么能这么说老师的小助手呢？ 对啊。 另外还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那个年代的这个词汇和现在的词汇不太一样， 嗯， 啊，现在有很多的词汇，你比如说数学当中有公约数，你懂吗？ 啊， 公约数和公倍数啊， 嗯， 经常那天看一朋友发朋友圈，说老师拍着黑板，然后数学老师拍着黑板。嗯，说约吗？约不约啊？这些都是约公约数啊。 这个华仔问说，哎，王哥不是内蒙人吗？ 嗯， 这个是这样啊，这有一部分我们那些说东北话的，就说到东北话，上学的时候大家上课爱说话，爱说话课堂纪律就不好啊，就总发出这种很嘈杂的声音。我们那班主任老师啊就不高兴了，一转头回来，害谁搁底下嗡嗡呢？这个大家一听这嗡嗡这个词啊，就是意思就底下有人说话，嗡嗡嗡嗡嗡嗡嗡，具体说什么听不清，但是一直就有那个声音影响着课堂纪律。 嗯， 这是我老师的口头禅， 是吧？你们家他是内蒙人，但是内蒙不包邮，您懂吧？那就是他是靠东北那边的内蒙， 地方太大了。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儿哈。这个昨天下午六点半左右，在朝阳区燕莎桥公交站附近，因为停车纠纷，有一个河北牌照车辆的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把一位环卫工人打伤了。 哎呦，动手了！ 哎，环卫工人的脸部、手部受伤流血，两名打人的男子啊，这打人之后想逃啊，结果被人家朝阳群众给拦下来了。朝阳群众拦下来了，朝阳群众拦下之后，随后报警了。 这因为点什么事儿 啊？至于大打出手啊？ 据目击者说呀，他下班路过这儿，这辆河北牌照的红色轿车呢，堵住了一辆环卫车。轿车上两名男子正在打一名环卫工人，环卫工人呢也没有也有一些反抗，但打不过他们。 人家俩人呢？ 对，随后一名打人的男子先逃跑了，剩下的一名男子还在打，直到把环卫工人推倒在地，他也逃跑了。围观的群众一看，哟，这车要跑，哎，哪能让打人的人跑了啊？于是呢，把车上的女司机拦下并报警了。大家就质疑说，你这欺负环卫工人。这女司机还叫嚣说，我一个女的怎么可能打得过他呢？ 这还偷换概念。 啊，据目击者周女士说呢，受伤的环卫工人今年50岁左右，是一个男的，比较瘦弱，手部脸部流血不止，大家为他买来了水和纸巾，并且帮他清理伤口。这时候女子驾驶的一个轿车被拦停在路中间，这当时就你想六点半晚高峰啊， 是 啊 交通就一下堵上了。警方随后赶到，将女子和环卫工人带走。那么在派出所呢，这个表示说双方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 嗯， 是因为停车纠纷引发的，具体情况呢还在调查当中。对于这个事发的原因，有目击者说了，说当时啊，这河北牌照的小轿车啊，准备驶入路旁的临时停车位， 他想停车， 哎，没想到就跟这个环卫的三轮车啊发生了剐蹭，这个开车在路上时都避免不了， 那还不正常吗？ 结果发生了剐蹭之后就开始打人 啊。 这位目击者说，这位环卫工人告诉他，我什么也没说，他们就开始打我啊。环卫相关人士介绍说，针对这次伤人的事件呢，说这个单位啊正在了解情况啊，目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不知道。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是城市的这种环卫工人也好，园林工人也好，他们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理应得到尊重啊。尽管他们有时候在路上，比如说设置一些锥桶，可能会影响了您的出行，会给您的出行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但是我们应该本着一个尊重的心去看待他们的工作，而不是上来就动手，是吧？ 而且我觉得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身份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吗？一定要用动手方式来解决吗？难道真的是因为两个人你们在身边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勇气这个宣扬暴力吗？我觉得浑身都充满了一种很嚣张的力气啊， 是吧？ 而且那个外地牌照是吗？没查查那个牌照过没过期，进京证还在有效期内吗？ 嗨，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希望这样的戾气能少一些。老师上学的时候肯定教他了啊，知道什么叫好好做人吗？ 反正我倒觉得啊，这要有这样的学生，老师以后也不太希望再认他们了。 嗯， 这市民马女士他们家啊，住在交大东路48号院。虽然他们家有车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啊很少往外开，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这门前的马路被流动摊贩给占了，那路堵的根本没法开车出来。 嗯， 昨天傍晚记者就来到了海淀北下关滨河路，这条路啊一直往北形成了一个菜市场，原本是可以错车的小路两边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菜摊儿， 还有夹杂着什么卖蟑螂药的、卖衣服的、卖鱼虾的、卖针线、卖活鸡的，甚至还有什么理发的、镶牙的。 嗯， 哟，熙熙攘攘，这叫一热闹啊！滨河路 自由市场镶牙您就算了哈，这太没有保障了。 这条路尽头本来它就是一个丁字路口， 啊、 由这儿向西啊就是交通大学路。马女士他们家就在丁字路口北侧的居民院里，他们家门口啊那就是交通大学路，同样这条路一样是被各种流动摊位占据。原本就不大宽的路上哈，如果要是开车那是压根儿就没法错车的。 嗯， 马女士不得不改骑电动车出行。也不光是马女士啊，附近数百户居民呢都得放弃开车，改骑电动车自行车出行。从滨河路到交通大学路呢也就有三四公里，但是就是因为沿途买菜卖菜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哪怕就真是骑电动车也得花十多分钟。马女士特无奈啊，说最早的时候啊这两条路上没有这么多的流动摊贩，开车吧也能开勉强走，后来这流动摊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堵啊就堵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没办法只能改骑电动车了。根据马女士介绍啊，去年啊这些流动摊贩还是在他们家北边地铁十三号线高架桥下摆摊的，但是不是那个桥底下当时着了一把火吗，这些摊贩们呢就集体向南挪了100米摆摊，这一下就变成现在这局面了。而且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记者还看到滨河东侧呀不只有一处树立了巨大的警示牌，那牌上写着啊占道经营危险禁止摆摊之类的字样。滨河路西侧呢就是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办事处，马女士也说啊她呀已经把这情况跟街道办反映很多次了，可是每一次啊人街道说这个不是不管，这实在是管不了。 为什么管不了啊？ 马女士说，你说就在这眼皮子底下，你说真要管他怎么就能管不了呢？ 嗯， 附近居民也说啊这些流动摊贩呢菜卖的确实是便宜也确实新鲜，所以啊哪怕堵路大家忍忍也就算了。对于这件事呢马女士说啊，其实啊周边三公里内啊有很多便民菜店呐、菜市场啊、水果店，取缔这些流动摊贩之后大家伙也不是没地方能买菜。 是就看愿意不愿意管，嗯，能不能管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交通出行啊堵在家门口是让人一个特别窝火的事儿啊。 嗯， 还是希望有关部门既然在街道的眼皮子底下，您就好好的做一些工作呗，啊，该管就管，别慎着了呗。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要不然不行还得跟大家说一件事啊。说完了之后咱们看大家发来的短信。 好， 天凉了哈，夏天过去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呦总算夏天过去了 啊，总算。 哎呀，不是因为天热，实在是吵啊， 吵的话 旁边老有人唱歌啊。这个市民王先生反映说，露天卡拉 OK 已经成为了陶然亭公园最大的噪声源，说有一群人呐唱歌就在高石木，你知道吗？高石烈士墓啊，就是高君宇，还是什么？高君宇和石平梅那烈士墓地旁边。 然后呢？ 在那儿唱歌，你说那本来应该清静的地方，还英烈一方净土，请保持一份安静。 这 上面有警示牌， 这在这唱歌不大合适吧？ 还是带电的，插电的，而且不是一家，两家卡拉 OK 跟那儿唱， 对着唱。 哎，据说呢，这个已经坚持了好几个月了，而且你要唱歌还得。花钱5块钱一首啊，人家那个做这个生意的人可不认为这是赚钱，说我们就是为了图个乐啊。高亢的歌声通过音响的功放向周边散去，大幕布的光亮在夜幕当中十分的显眼啊。现场的环境倒是挺热闹。 这事越说越过分，这就能在烈士墓旁边图个乐吗？ 虽然说是个公园吧，公园里边，但是这你知道有些人那卡拉 OK 给你跑调，你懂吗？ 我懂 啊，这跑调的人，你要大嗓门发出了音量再大，在别人的耳朵里边，那就是噪音呢。 那不跑调，那大嗓门放出大音量，它也不合适，也扰民呢。 所以在烈士墓边要唱一跑调的歌，实在是太不严肃了，是吧？所以也是希望那个能有人管管，劝劝。 这有关部门啊，什么公安呐、环保啊、城管啊、工商啊，这些公园管理部门 啊， 希望啊能有一方出手，这个事乱象就解决了嘛。 哎呀，估计最有效果的还是因为天凉。哎呀，大晚上的咱就别跟这儿唱歌了哈，回家歇会儿吧。 出来冻脚。 来，这回可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了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口头语，经常说的一句话，不吃草的牛说了。40多年前，小学班主任常说的是，不许说话，手背后。交作业，今天的作业是，哎，那谁，你昨天没做完作业，前面站着来。 哎呦， 啊，中学老师常说的话，